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上海淮剧团带来的都市新淮剧《武训先生》正在北大百年讲堂上演。该剧集中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以殉道的精神投身民间教育的一代奇丐武训的形象，由淮剧艺术家梁伟平领衔主演。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这出戏是著名剧作家罗怀珍和淮剧表演艺术家梁伟平的第3次合作，也是上海淮剧团都市新淮剧三部曲的完成。罗怀珍介绍说， 就是我们能不能用现代剧场、现代理念、现代艺术的手段重新来充实我们的地方戏，让我们的地方戏不仅回到农耕时代的传统，也回到它更久远的传统。2000年前苏北的城市什么淮阴啊、扬州啊就已经很繁荣了，这个地方戏难道就回到100年前的历史吗？你不能回到1000年前、2000年前的历史嘛，所以在都市的舞台上回望自己的传统，我们称之为都市新淮。 淮剧名家61岁的梁伟平谈到塑造武训这个人物时说：“ 他一生逃犯了39年，这个39年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日晒夜露，在舞台上全部要表现出来。他有一句话叫‘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这句话是观众印象特别深的。他用尽了各种办法，包括给孩子拿顶、吃锡纸、吃蜈蚣。”那舞台上我们就把它表现出来，导演呢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舞蹈动作，我要去完成它。作为我年龄也比较大了，所以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拼命的锻炼，经常锻炼这个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总算完成了这样一个挑战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个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喜欢。 继续来关注演出。日本最著名的芭蕾舞团之一松山芭蕾舞团今天晚上将登台保利剧院，再度为中国观众带来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重温一代人的文艺岁月。《白毛女》明天晚上还将在保利剧院上演本轮的最后一场。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我们再来关注电视方面。作为一部以经济视角展现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的电视剧，由陆毅、袁泉领衔主演的《风再起时》将于本月5号起登陆湖南卫视。该剧时间线跨越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了时代浪潮中个人命运的变迁。本周日，《吐槽大会》第3季将会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批嘉宾包括陈乔恩、王力宏、杨超越，此前2季大家熟悉的李诞、池子、张绍刚也将和观众见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首先呢，在我们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为大家带来两条消息。2018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呢正在进行时当中，将持续到11月30号，为大家献上公益展览、音乐会、演唱会、讲座等不同形式的音乐活动，包括日本国宝级音乐大师谷村新司演唱会、新生代草原新民歌歌手乌兰图雅花开四季演唱会等等。那么曾于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而为广大观众熟知的实力派歌手平安，在这一届的流行音乐周当中啊，将于11月24号举办演唱会。平安说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更适合剧院的演出场地和形式，同时呢，也解释了把这一次演唱会主题定为“糖”的原因。哎，究竟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还是非常喜欢在剧院当中去唱歌。其实我唱歌的风格可能不是非常华丽的服装，然后非常绚烂的灯光，我倒是一种比较喜欢倾诉式演唱会，可能唱几首歌跟大家聊一聊，像剧院这种方式就非常好。2013年就好声音之后第二年啊，我发过一张专辑，当中有一个就叫做你是我生命的糖，我是写给当时支持我的很多的歌迷们的。因为这首歌说实话还真的没有在现场去唱过，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演出的机会，把这首歌也能够有更多的听众们可以听到。 很久没有听到平安的消息了哈，也希望他这一次能够把这次的演唱会成功的举办完毕。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这个话剧方面的消息了。北京人艺话剧《小井胡同》呢，今晚起再次登陆首都剧场的舞台。这部京味话剧由著名编剧李龙云创作，被评论界誉为是解放后的茶馆。作品呢，首演于1985年，曾由林连坤、王岭、谭宗尧、吕中等一众艺术家主演。2013年重排，由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演员杨立新担纲导演。那么这轮演出呢，将持续到11月11号，欢迎大家关注。合同婚姻讲述了一个有点荒诞但又现实的故事，剧中追求情感自由的青年男女，有的走出了婚姻的平庸，有的离开了婚姻的伤害，他们面对新的情感采用合同的方式来进行约束，将婚姻看作是一种具有契约精神的合作，按照自己的愿望订立规矩，每一条每一款都是量体裁衣，但最终情感能够用条款控制吗？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聊聊这部小剧场话剧《合同婚姻》。好，北京时间的20:09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首先呢，要祝大家周末快乐，又到了周末了，不知道大家都在忙活些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任务就是为大家来介绍推荐一部即将登陆北京人艺小剧场的话剧作品《合同婚姻》。也许14年前有的听众朋友走进了剧场看过这部剧，也许呢有的朋友呢对这部剧还非常的陌生。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请来了整个剧组的4位主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本剧的编剧潘军老师，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 欢迎您。还有是本剧的导演丛林老师，您好。 好，谢谢。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丛林老师。还有两位剧中的主演，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苏秦的王家俊，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家俊。 还有一位是在剧中扮演陈娟的张点点。 大家好，我是张点点。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也提到了一句，其实这部剧呢2004年的时候其实就在咱们仁义首演了哈。时隔了14年，为什么会想到又要把这部剧重新改编，重新在舞台上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呈现呢？我们先问问从导吧，好不好？ 好啊。谢谢。这部戏呢在2004年当时演出呢是非常轰动，而且里边咱们编剧潘军老师一些观点，包括提出这个合同婚姻这个观点，当时在整个剧场演出前后，在这个整个大家观演过程当中，包括散戏之后跟观众讨论当中呢，观众对这个我们的名字，我们这个剧呢都非常有兴趣，而且大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那时候我们觉得观点非常新，包括我们演员呢在上面演的都是一种学习探讨的一个过程。现在呢真是快14年过去了，今天呢拿出这剧本一看，主题没变， 对， 家庭婚姻爱情一样的。现在年轻人碰着这些事儿跟那时候事儿呢都一样，只是一些观点呢确实发展了14年，有新的东西了， 有变化了，对不对？ 对， 当然了，这个变化呢我们在剧中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些的改变，对不对？像我们的观众朋友呈现的内容也会有一些调整。那其实说到哈，刚才我们提到2004年首演的时候在咱们话剧圈里边啊是引起了轰动，那么潘军老师的这部作品其实当时发表之后也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的读者都很感兴趣，后来呢就改编成了我们的话剧作品哈。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一些故事，是不是也请潘军老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这部作品的前前后后。 一晃就14年过去了、 啊、 对，因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住在那个广安门的那个四海一家。因为我那个曾经做导演拍影视剧的时候啊，跟那个仁义的吴刚合作过。有一天那个吴刚就拿着一本皱巴巴的小说月报，那上面就转载了我的那个中篇小说《合同婚姻》。这个小说是发表在花城上，然后就被很多刊物啊报纸转载。吴刚可能在街上就买了这本小说月报， 是 跑到我家去，我一眼就看到了，我说你好像是买了这个东西是找我有事儿吧，因为他那个看了很多遍的那个刊物都旧了， 对， 因为我知道嘛，因为你转了我的那个刊物那个封面，我一看就知道了。他说我特别喜欢这小说，你能把它改成个话剧吧？我说行呢，然后还是有一种改编的冲动，因为我喜欢话剧，我3个晚上就给他写完了。 哇， 对，然后呢，到第4天到剧院去跟人民，我就哎，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人民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说要改吧，我觉得就别改了吧，就是演员对词儿的时候你来听一下，你觉得他们哪儿说的不顺你给他顺一下就行了。丛林对吧，好像就是这样子啊， 非常信任您。 对，好像大家都有信心来做这个戏。这么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天我接到仁义的制作人小齐给我的电话。说实话呢，我在我的故乡安庆，因为我很长时间不回北京了、 哦、 因为我嫌北京的空气不好，车多人多，我有点累了。 对， 我在长江边上一个3-4线城市，很安静，没人打扰。他是说仁义要演新版的合同婚姻，哎，我当时还是有一种感慨寄之、 哦、 我说一下14年前， 对， 好，我都奔60了这孩子们又在台上折腾。那么今天我见到丛林和两个主演呢，我也很高兴。然后我就跟丛林讲啊，当时是那场演员是吴刚、史兰芽、王倩华他们、吴珊珊他们，包括丛林。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龄状态都是40多岁的人， 差不多。 我说40多岁人对情感的理解，跟20-30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沉重是另一种沉重，他们的忧伤是另一种忧伤。是吧，他们的欢乐自然就是另一种欢乐。所以看到王家俊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很期待 应该是一个什么新的苏秦就要诞生呢？啊，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看着张点点，我也想，哎，这女孩，后天我就能看她演陈娟是怎么的演。 对， 还是给我一种期待。 对 啊，因为那部戏14年前当在北京，可以说京城的每家报纸都在报道它。 嗯， 最有意思的，有一天我坐地铁。然后我旁边有一对情侣，手里就拿了一份那个《北京晚报》。 哦， 因为《北京晚报》呢，它是把这个话剧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台词的摘下来登在上面。 嗯， 然后呢，两个人就一边嘀咕嘀咕，其中那个女孩就讲说：“要不然咱们也合同婚姻？”我差点就笑了。对， 大家感同身受哈，因为对这部剧有感受，所以也想去深入的去了解感情的不同的侧 面。对啊，那个我再告诉你一个细节吧，那个丛林也在现场吧。 啊， 因为当时呢，每次那个演完以后呢，就是，观众就自动留下来，然后跟主创和演员互动。首演的时候呢，嘉宾呢除了我本人以外呢，还有那个刘恒和邹静之，那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就让观众提问嘛，观众就。站起来一个提问，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能说一口的北京话。 哦， 他说这个戏在美国演，我认为他也很轰动，也能轰动。为什么？因为苏秦的烦恼我也有。 哦，对，感情世界其实是世界共通的问题。 对，实际上也是这样。后来美国还真演了，然后意大利人还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由意大利的演员演了。在米兰国际艺术节上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成功。 哇， 嗯， 这部作品啊，14年之后要再次搬上舞台了。所以我先问问这两位年轻的演员吧，当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哎，佳俊啊，你要演这个谁谁谁，点点你要演这个谁谁谁，你们俩第一反应是什么呀？佳俊， 啊，我的反应第一反应非常惶恐，然后不太敢接这种角色。 嗯， 因为毕竟觉得他是一个经历过婚姻挫折的这样一个人物，而且当时吴刚老师演这角色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了， 是， 而我现在还没有结婚， 啊， 然后也没有体会过这种婚姻的这种裂痕，然后怎么样去塑造一个这样纠结的一个男人呢？我当时接的诚惶诚恐，我觉得我怎么可能演这样一个人物呢？而且上一次做客这儿的时候，我是去演一个小孩，往小了演， 演 十几岁的那种角色。是一种挑战，然后这个戏马上让我转换演一个非常有生活有阅历这样一个角色，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当然我们导演很给我们信心，他希望我们去演出我们年轻人当下的那种对于婚姻对于爱情那种冲动。他觉得就做我们自己当然 也挺好， 对， 啊， 对，然后希望能给观众一种新鲜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嗯， 然后 对， 就是我自己说服我自己去演这个戏的这种， 说服了自己之后就有胆了，是吧？陈娟的第一版是史兰雅老师哈，史兰雅老师的表演非常细腻，因为我看过很多他的电视剧作品啊，当然电影作品也有一些。那点点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什么感受啊？ 嗯，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一样大嘛，我跟佳俊一样大，所以就是其实， 能冒昧的问一下，你们是哪年的吗？ 我90， 我91的。 哦，还真是都是九零后 的事儿， 重点都是90后， 这是70后的事儿。 当然，90后今年也28了哈。 对对对，也快也奔三了，奔三了， 在这个要不要结婚的这个年龄。 对对，点点啊， 是就是我们两个其实烦恼是一样的，就主要是因为我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你经历过和没经历过肯定是不一样，人都说这是尤其是女人嘛，就是说什么，结婚是一大坎儿，生孩子又是一大坎儿，我全都没有经历过，然后让我来演呢，真的我第一感觉我是不是要生演啊，就是硬演，哦，我就硬着头皮，那既然剧院给了任务那就硬着头皮就上吧，剧院信任我那我就努力呗，当时反正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拿到这个剧本之后看完之后觉得哎挺有趣儿的，就是虽然说当时可能因为是14年之前的这个剧本嘛，就肯定是就感觉上跟是那个年代就是经常说的话和这个年代肯定不一样，包括用的什么电子设备啊也都不一样了，就除了这些问题其实主心骨的东西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从古至今其实都有这些烦恼， 对，都一样。 还是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有点信心，啊，觉得 从到底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年轻的两位90后演员来担纲呢？因为第一轮毕竟是吴刚和史兰雅老师那样的一个年龄段的演员出演的这两个角色呀。 我们现在也考虑到观众的年龄层，到剧院来看戏的这个观众八零后九零后是主体， 是 就是能把他们吸引到剧院来靠什么，就靠他们的身边事和人。 嗯， 所以我们就是定这两位，让剧院也特别希望好好在这个戏里边，因为毕竟前面有几个成非常有成就的演员， 对， 把这戏给打出来了，希望他们能沿着仁义创作这样锻炼自己，摔打自己、 哦、 啊，所以我们也是进行调整， 嗯， 就是尽量把这戏故事不变，结构不变，人物不变，就要把年龄他们的语言放在当下。 哦， 事儿就是今天下午发生事儿，晚上大家进剧场就能看到今天下午的事儿。 哦， 就要这么新， 就这么直接， 对 对吧？ 嗯， 那刚才点点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他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情感的主线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年代感呀，一些其他的原因啊，素材啊，可能会有一些跟现在这个时代呢有一些脱轨了。那在这一版的故事上，我们的潘老师有调整吗？ 这样的剧本呢，我是这样想的，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嗯，我觉得一个艺术品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作品，它即使变化呢，只是在物理上的变化。 嗯， 啊，比如说以前你是打灯笼， 嗯， 后来是点马灯， 对， 现在是变成了白炽灯， 对， 是吧？这都是物理上的变化，心理上是没有变化的。 嗯， 所以刚才从您讲，所以在他对故事本身的理解，演员对故事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是没有变化。 是， 但是他要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当下。就是一种现场感啊，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有时候呢他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是适当的， 嗯， 是应该的，对吧？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我不知道现在戏中有没有微信，也可能会有，是吧？但就这种东西呢，但是它不能左右人物的心理状态， 对， 人物心理的状态它该怎么发展它还会怎么发展，那种纠结绝对不会因为你换了一件衣服换了一个手机去改变，它是不会改变的。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爱情婚姻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觉得永恒就永恒在这儿， 对 对吧？ 嗯， 你比如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合作一个，我可以在北京写一个现代版的、 嗯、 中国版的安娜卡列尼娜， 哎， 包法利夫人都是可以， 对对对， 因为人的情感是不会变， 嗯， 哎，深层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是，那我们问问两位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吧。啊，你觉得苏秦身上哪一点最吸引你？ 对于感情的专一吧。 嗯， 他对于每一段感情都是非常用心的，而且， 会觉得他傻吗？ 不会觉得他傻。 嗯， 只是觉得他非常的执着。 嗯， 也是希望。追求到自己理想的生活这样一种状态。 嗯，他身上有跟你相似的地方吗？ 相似的地方 或者说截然不同的地方。 嗯，其实我们现在当下的人都愿意去追求自由，我觉得是 一个共通点吧。嗯， 对，你觉得陈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吗？点点， 我觉得相对于苏秦来说，陈娟还是稍稍的，就是怎么说呢，没有苏秦那么的向往自由，但是呢他也是说，因为他受过一次这个，因为他之前跟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嘛，他也受到过伤害，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想法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是受了伤走出婚姻的，然后但是苏秦呢他是向往自由走出婚姻的，所以他俩从根上是我觉得是 不一样的。 对，然后之所以啊，那剧透了，反正到最后呢，两个人还是， 没关系，十四年前已经演过。 哦，对对对，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就是到了最后，我觉得，但我觉得陈娟身上有一点跟我比较像的呢，就是说，她对于事情感情是有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很果断的。 哦， 就是她对前夫，她看到了，她抓包了，然后呢，她就拜拜， 结束。 然后跟苏秦也是做了，我触到我底线了，拜拜。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跟我挺像的地方， 挺相似。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刚才他说苏秦啊，什么，对，每一段感情都很深，就是说他有很多段感情。 其实女孩子一听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反感了。 对，一听每一段有多少段。 我的表达不是很准确，就是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这样一个人，就可能会准确一些。 我觉得 你跟刚才的你第一遍表述的是两个意义含义不一样，这就对角色的理解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是不是潘老师？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啊。 就像过去有一句话一样讲的，什么有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嘛。 对。 那么我们也从演员的角度讲，有100个演员也就100个抒情嘛。 是。 就不同的演员，他有演员之所以这个职业诱人，就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体验去尝试另一种人生，对吧？ 嗯。 啊，就是很多演员为什么离不开舞台，他就是觉得他的舞台给他搭建的是他自己现实生活中就没有的一生活， 对 对吧？这种体验呢，我觉得对演员是有魅力的。刚才讲的苏秦，我觉得苏秦身上，刚才王家俊讲的也是对的，他是执着， 嗯， 尤其是北京讲话有点一根筋儿，是吧？ 嗯嗯嗯， 但是有时候婚姻是不讲理的， 对， 所以我讲婚姻中间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不合适， 嗯， 没有对错， 对， 是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但是婚姻恰恰又不是评选劳动模范， 嗯。 他必须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才有一份合适的生活， 对， 是吧？所以就是这就是小说阐释的那种观念吧。所以我觉得苏秦这个人物，他和陈娟一样，他有他纠结，有他开放性的一面，也有他多维的一面，他不是那种很单一的。我觉得这种人物应该生命力会强一些， 对对， 会强一些，我们不刻意去塑造什么。 对，我觉得这样的角色才会更饱满更丰满，他的棱角会更多，演起来才会更过瘾，对吧？演员我觉得演起来就是要有层次感，有多面性啊，才会好演哈。好，那么时间还有一点点呢，从导赶紧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我们先再来说一遍 啊。好，我们的演出呢是从11月4号首演，在首都剧场的楼上实验，北京人艺的实验剧场，一气儿演19场， 哇， 欢迎大家来观看。 是的，未来一个月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哈。当然了，我们只是聊了其中的一部分，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分享。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他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还为装修发愁呢？钱不够还是时间不够啊？ 都不够。 双11来全包圆啊，都解决了。 我听说999元每平米，有全房北美白橡木家具，还送50寸液晶电视，是吗？ 还有99个免费升级名额，卫浴升级智能的，洗衣机升级滚筒的，沙发升级自动多功能的。 洗衣机给了，冰箱也配齐了呗？ 你打4006068866，要个试试。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北京时间的20: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在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继续介绍到的，依旧是仁义小剧场话剧作品《合同婚姻》。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四位嘉宾。首先呢，是本剧的编剧潘军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潘军。 欢迎您。导演丛林。 大家好，我是丛林。 欢迎丛导。还有两位主演了，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苏秦的王家俊，你好家俊。 大家好，我是王家俊。 一位呢是在剧中扮演陈娟的张点点，点点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点点。 那刚刚呢我们也聊了一聊咱们这部剧这14年来的一些变化哈，还有包括这次的一些新的变化等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剧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婚姻，所以我觉得咱们一开场先聊聊这事儿吧。但是这事儿可能你聊3天3夜也聊不完，我们只是想听听各自的一些感受。比如说两位老师啊，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婚姻，你们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那两位年轻人刚才也提到，一位是90的，一位是91的，还都没有走进婚姻的殿堂，所以那你们对婚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憧憬？分别来说一声，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好不好？那总导先来吧，好不好？ 我这个年龄段的婚姻的时间也很长了。我们这一代人吧，大家还是比较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是。 这样呢，在家庭稳定上面，这孝敬父母，双方父母方面都会 抚养孩子， 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也是进入一种惯性了。 对， 所以你说一说吧，大家一说这个年龄段啊，但不用说了，都知道 啊，都得是这样。 各家各有各的烦恼，但是大概其就都这样。 按这从导的话讲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这是一个人生的规定动作。到这一点了，我必须得完成这个规定动作。你自选动作，我管不管？没有，我可以不用。但是规定动作您必须做，潘老师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我可能跟丛林有不太一样。丛林呢可能呢就是从小到大还是一个很规矩的孩子到规矩的男人吧。我不能说我不规矩，我也很规矩， 是， 但是呢我可能在规矩中间呢带一点挣扎。就是写这个小说呢，当然有人说这是有没有我的影子，因为一个作家写东西嘛，他多多少少呢有自己的一种体验。当然也不是临摹，对吧？也可能呢有我观察到别人的生活，也可能有我自己生活的体验。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在前半场说了，婚姻的难堪就在于它不是选老母，它没有对错之分。 对， 只有合适之分，合适与不合适永远都是后置的，不是前置，不是预设的。所以你必须和你共同组织婚姻那个人共同相处一段时间，甚至是很长时间，你才会有感受，是吧？ 对， 这种东西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冒险，对吧？我前年到洛杉矶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我之后在大词中间我就用了一个词，勇气。我说今天两位年轻人勇敢地选择了婚姻，我用了勇敢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婚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呢这正因为它的不简单，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这个戏。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是大众的问题，所以仁义一旦演出来，14年前北京就很轰动。因为它触及了每一个人。 对 啊，大家会在不同的角度都会去检讨自己的婚姻。然后质问自己，你是什么一个人？你幸福吗？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寻找什么？你是需要坚守还是需要选择放弃？种种这种东西都会有。 对 啊，对， 是，这是我们潘老师对于婚姻的一个理解。当然，这是经过几十年沉淀之后自己的一些感悟哈。那我们问问点点吧。先说个题外话哈，像你们这个年龄段的27、28岁的朋友哈，你身边的朋友也好，同学也好，亲人也好，结婚的多吗？ 已经有很多结婚了吗？还是 因为我们不是学表演的吗？表演系毕业的吗？ 啊， 就是对于表演学表演的来说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班也有就是说一毕业马上结婚生孩子的人家就是就不干这行了。 哦， 但是说如果真的说是干演员的，我们一毕业到现在其实基本上 还没有， 都没结婚。 哦， 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大城市当中好像这个结婚的年龄是越来越往后移了，是吧？ 嗯，是。 对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啊，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写小说嘛，作家嘛，写剧本，就是你可要观察。 嗯， 过去的婚姻呢显得单纯一点呢，是因为什么东西呢？就是刚才从您讲的一个呢，就是倒不是传统观念， 嗯， 应该是自然法则。 嗯， 对吧？就是男大当婚嘛， 对， 是吧？第二点是什么呢？有时候结婚的时候他是靠一口气儿啊，就是说就是稀里糊涂的他就结了 啊。 那等你意识到不对的时候他已经既成事实了。 对， 然后呢是熬还是放弃，他就有多种选择了， 或者是磨合。 现在人不一样，现在他就是首先要思考， 嗯， 而且还要比较。 对， 对吧？ 对， 就是不是说我跟谁谈了我就嫁给他，不一定的，没这么简单，我得比较，嗯，啊，他有很大的变数。第三一点呢，我觉得人的进步就在于人的独立性。 嗯， 过去的婚姻很多呢是有一种互相依赖性的，对吧？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一个月几十块钱，我一个月几十块钱，咱们俩凑在一起可能对付的养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租个房子。 对， 离开谁都不好过。 说一个我的例子，我爸我妈就是在那一年哈，七几年，因为他们俩同时涨了一级工资，所以才决定要的我。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意思。 那他们那时候就三十多块钱， 是这个样子。现在很多人，包括那些我认识一些年轻的作家，他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不是说不愿意，他是没有条件。他说我结婚再生孩子，我家里这个整个格局全变了，我扛不住。 对， 如果我的太太跟我同样都扛不住，这个家庭是没有前途的，是无望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年轻人呢把它上升到一种理性的层面呢，我倒是觉得是一件负责任的精神，是负责任的态度。 对， 不是一种就是坊间所说的那种简单的恐婚，倒不是，对吧？因为人一辈子都在寻找，对吧？因为我对人生的标准，我刚才跟从导在一起聊天嘛，我人的幸福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第一要看你这辈子是不是做了你有趣的事儿，你想做的事儿；第二个你这辈子是不是找到了你想找的人，有趣的人，没有第三件事。 嗯，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对，那点点，你对婚姻憧憬吗？ 嗯，前两年特别憧憬。 前两年应该是刚毕业的之后。 对，前两年他有一口气支着嘛，所以现在想明白了他的思考。 我真的觉得刚才潘军老师有一句话，有一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结婚需要勇气。 对，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勇气，行，当时哎没想那么多，就觉得哎这好，两个人好。 对，就是因为没想那么多， 后来就越来慢慢，我说干嘛我想结婚的时候不提呢？然后就是越来越觉得他是不是这不好，那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就有时候会想这些问题，但其实没有这些问题，就是觉得可能想的太多了。现在慢慢的就是因为周围朋友都在说啊你结婚这样好不好那样好不好，现在就真的是觉得我就有一点点恐婚。 还真是有啊， 真是有一点，就是所以我说他说勇气那个词，我觉得恐婚可能就是没有勇气 面对。 嗯，没有勇气，我就是怕会不会不好啊，结了婚之后会不会，因为像我们这年龄如果就是结婚之后觉得不好了，那肯定是马上离的那种，反正我觉得我肯定是那种那不好的离，不可能说凑合过，不像 以前了，不像老一辈一样， 嗯， 对， 可能一凑合一辈子， 对呀， 也没离。 对呀， 嗯， 有人选择熬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我不讲嘛，就当一个人独立以后他失去了那一份依赖，这是一种进步，要看到这一点。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提出合同婚姻这个东西，有人就跟我就是议论啊讨论，他说那个法定的婚姻它也是一种契约，我说那个不一样，那个契约暗示着一种绑架，它是暗示的这种东西，因为一旦法定的婚姻以后就不是说两个人说散手就散手那么简单，它是要经过仲裁，甚至以前一样的还经过调查，甚至要进行财产的分割等等，子女的抚养等等，这些问题它就是不是那么简单。 嗯， 两个人这种东西就觉得就像那个用剧中的台词就讲说，婚姻 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政府没什么关系，是吧？你别把政府老拖进来，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了。但是我觉得现在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对吧？啊，有人讲说，哎，你这种写会不会，挑战婚姻法？我说婚姻法任何法律都要接受挑战，不接受挑战他修改干嘛？对吧？因为他永远有进步的空间嘛。对不对啊？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嘛，任何东西都是在发展的嘛。我说我们写作就是要写出一种前瞻性的东西，所以仁义14年以后演新版的合同婚姻，作为编剧来讲的话，我是很享受的，我很期待的。 是。那我们再问问家俊吧，你有这份勇气吗？ 我觉得我也是处于恐婚边缘的一个人吧。 都是这样啊。 对，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尤其是我们演员这个行业，不知道到底 漂浮不定 意味着什么。当然点点刚才说他恐婚，我就突然想到，那不妨我们尝试一下合同婚姻啊，因为合同婚姻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份，咱们假设有这么一份合同，婚姻摆在你的面前，你敢走入婚姻的围城吗？ 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讲，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一句那个嘛，就是我在地铁上，就是那个一对情侣 啊，对对。 他们不是开玩笑，很认真的，就是 在讨论， 嘀嘀咕咕，对，在讨论。他要不然那个，我们也合同婚姻。 哎呦， 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先是一乐，然后 那可是在2004年呀、对吧？ 对，就在04年。我记得那天我是从西单那边坐地铁往这边来，坐了很长。我坐到国贸下，一直就听他们在聊。那我不能说我是合同婚姻的编剧，我不能说这样话，但是我愿意倾听。 对， 后来我讲以后呢，我觉得他们那个思考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觉得经过一年或者两年这种东西，就是一旦我们觉得不合适，我们可以很体面的解约。 对， 就不要拼死拼活的打到民政局去，甚至打到法院去。他觉得他自己有回旋的余地，之所以要这个余地，就是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对婚姻负责任的精神。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儿戏。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之前有一些这个日剧啊、韩剧啊等等这些这个电视剧集当中，很多的这些爱情剧啊，上来就是比如说这男主和女主就得签一个什么什么合同啊，一年之内你必须要怎么怎么陪着我呀，或者是你一年之内不能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啊，或者玛丽苏，或者类似这样的吧，就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哈。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时下年轻人特别向往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哎呀，真正的那种固有的婚姻对我的束缚太大了，我们不妨先尝试一下签份合同，感受一下，我们先接触一接触，对吧？如果合适，我们来继续。但是丛老师，针对这样的一个合同婚姻，您这一辈的人肯定是应该是接受不了的吧。 对，我们看了这东西呢，它是能治疗这个恐婚呢，也不太 也不完全， 就是你说结果怎么办？一年之后呢？ 对呀、 你这有时候 你说 啊，所以我们在排练当中呢，经常和这五位年轻人探讨这事儿、他们会拿出剧本台词和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生活来对比，互相验证。我说咱们的合同剧本，潘老师给咱们剧本就是个万花筒，但可不是说句句都能当药方使 啊。对， 你搁哪个人身上，他不一定起作用，真是。所以你说这个讨论不完的事儿，所以我说观众他为什么期待这事儿啊？说我得看看。我们是正是在这个要离不离的情况下说看上，我说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求求你们来看看吧，看我们这怎么解决。 本身这个剧作呢，它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它最后没有给出结论的东西， 没有很明确的。 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或者很高级的作品呢，它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绝对应该是好人和好人的故事，善与善的故事，而不是善与恶的故事，而不是好与坏的故事。只要是善与恶，好与坏，它就是很简单的故事。 对， 对吧？只有好人与好人在一起相处，它才有一份沉重，才有一份深度，对吧？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任何一个故事永远它是多维的，多元的，它不是单一的。所以那个故事为什么，我刚才我们俩还没进演播间的时候不是说的那个话吗？就《西安华商报》当时在连载合同婚姻吗？ 对， 他有奖征集结尾 啊， 很多观众就根据自己的设计，他给这个小说，当时是小说写结尾，他们也把那结尾登出来，然后让我来做评委，哪个结尾可以，哪些可以， 哪些比较印象深刻。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开放的，就是这个男人最后是选择跟他的前妻复婚，还是选择跟现在的女朋友分手，他是永远是在纠结，对吧？所以说我就是这次跟剧院这个说明书上写的，就是法定的婚姻它本身是一种契约，合同婚姻呢，它逃开了法律，但躲不开良心呢，就人最纠结是自己的良知的一种纠结， 对 吧？ 对， 哎，它是这样子的。 总导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在表演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我希望他们就是演自己这个年龄段能明白的事儿，能表达的事儿，而且不要去想过去什么什么样，毕竟我们演的是今天的事儿，就用现在这个30岁左右这种思维来考虑这个台词怎么说，你说的时候底下观众马上能明白。你如果你拿到你自己都不明白的这种方法，你要去台词去说，那观众也糊涂了。 那肯定的呀，是。那点点其实刚才也提到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所以哎呀，我刚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不是得硬演呀？你在自己创作陈娟这个角色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瓶颈困难是什么？自己又是如何去克服掉的？ 其实就还是说我，因为我个人平时就是说话比较心直口快那种，然后我觉得陈娟，因为她陈娟本身就是那种做生意的女人嘛，我觉得她就是属于那种说话都比较含蓄，相对于苏秦来说，都是她点炮，然后她收着，说就有点那种感觉。其实平时都是我点炮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演着，我这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就是，其实就是人物上面嘛。但是就说怎么去塑造这个人物，就真的是纠结了好一阵儿。就是而且我在中途之前用一种表演方法，后面我又想， 又否定了， 是不是不好？又否定了，我再试试别的吧。但今天完了之后，我觉得又把自己否定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像这种生活戏嘛，就是在不断的探讨过程中去演，我觉得可能在演的过程中慢慢的就真的能找到那个我觉得属于真正合适这个陈娟的这一个，当然是我个人认为，也不能说是他就是真正就是那个陈娟。 对， 我只能说是我尽量去找，然后去探索吧，应该是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主演互相这个对戏的时候，也会碰撞出很多的火花啊，这种火花也会让自己找到这个角色跟这个角色更近的那一面，对不对哈？那佳俊呢？佳俊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故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好玩的故事啊，让我想想， 或者是一些排练的故事， 有什么呀？ 这就是谁没来说谁呗，这肯定的，这是一般我们节目的惯例啊。 其实我们经常会排着排着，然后突然就开始争执，说每个人对婚姻的理解，对爱情的理解，然后导致这排练就排不下去了。然后会排一排，突然有人说佳俊，你演的这人好渣呀，然后说你演这怎么把苏秦演的这么渣，你每句话说的都是这么，就是我们就会停下来去探讨，就会去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是不是？ 对， 您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空间去 对 发挥 发挥 啊， 然后各种方法试。我说你们是没潘老师在场，潘老师在场，保证给你们得争起来。 潘老师有看过他们的现场的连排了吗？ 那没有，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作品写完了嘛，我的任务是完成了。另外演员的、导演的二度、三度的创作，那是他们的要做的事情。 是。 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嘛，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塑造人物，创造人物，那这是无可非议的。我只是等待着欣赏他们的表演。当然如果说他们在哪些地方就是我认为他演得不好或者处理不好的，我会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 等待着，马上咱们的这一次应该算是新版的合同婚姻， 对吧？ 马上就要和大家来见面了，时间也不多了哈，我们的节目也渐渐走到了尾声。那几位老师也诚挚的发出邀请吧，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呢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这部剧。咱们说一句啊，从佳俊开始，好不好？ 希望大家能到首都北京人艺实验剧场来观看我们这部新版的合同婚姻，让你们一起来感受我们青春版的 真情与活力，谢谢大家。 好的，来点点。 希望这个正处在这个婚姻边缘或已经走出婚姻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这个现场来看一下，看看是否就是我们演的这个合同婚姻是不是有触动到你，有没有跟你生活相似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对啊，看看有一点矫情的陈娟是不是？ 矫情。 来，潘老师。 我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到北京人艺来看新版的或者叫青春版的合同婚姻。导演丛林呢以他自己全新的处理的方式啊，两位年轻的孩子呢也是以他们自己全新的演绎方式塑造了14年前的那个角色。在我心中呢，我是希望这两组人物呢都是独立的。但是他们的心呢又是相通的，所以呢我很期待这个演出，我相信呢观众呢也特别期待这场演出。 嗯，好，谢谢您。最后丛导。 好，谢谢大家。我们想呢，我们一切的创作和这种现在的处理这种方法都是为了和今天的观众达到一种交流，我们特别希望在剧场呢能听到你们的回声，听到你们的观后感，来对我们这戏呢进行讨论。 嗯嗯， 谢谢。 好，非常感谢四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也预祝这次青春版的合同婚姻北京首演成功。 谢谢 谢谢。 哎，加油加油。 好，谢谢 谢谢。那今晚的演艺巡回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也要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和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我面对那晚上我是那个瞬间，说好的爱会不会改变，你让我徘徊在心底之外，你让我等待好久，突然间那是那个瞬间，终于出现就是那个瞬间，让老酒忍不住失手，那个瞬间 11:00，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吗？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三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80平的房子要精装，要环保，要好材料，要精施工，要花多少钱？ 不够不够，还要进口实木的家具，还要智能卫浴，还要大液晶电视和全套名牌电器。 这标准30万不一定够啊！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只要999元每平米，这都全包圆，还有头等舱功能沙发呢，省下的钱足够再装一套。 为这咱也得再买套房啊！ 40006068866就99个名额喽！ 40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